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0集。逼嫁一。定京城明安公主一事固然在百姓间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大理寺的人迟迟调查不出结果，文惠帝隔三差五便发怒，牵连的官员都连累了好几人，却隐隐有要成为一桩悬案的结果。秦国太子黄甫浩自然不满，可是他自己派出去的人一时没有查出任何不对，一来二去，时间渐渐流逝，百姓们对这件事情的热情便也淡了。毕竟人都是要吃饭过日子的，守着一桩风流悬案却不能抵挡冬日的严寒。在定京城寒冷的冬日里，沈府里也出了一桩大事，沈月定亲了，并且很快就要出嫁。给沈月说的人家便是之前沈万和陈硕秋十分青睐的员外郎王家。王家统共只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如今年纪尚且不足十岁，长子便是王弼，与沈月定亲之人。王弼今年20有四，已经入仕，在学士府中任职，学识渊博，倒也是一个前途无量之人。加之员外郎一职虽说不是朝中数一数二的重臣，可同僚们平日里免不了都与员外郎多打交道，若是与王家沾亲带故，日后在仕途上倒是有了不少的帮衬。仕途上的帮衬自然是以沈万的目光来看的，在陈若秋看来，王弼是王家的长子，眼下府里又无通房妻妾，恰好沈月平日里也是教养的书卷味极浓，如果能够嫁过去，就把握住王弼的心，日后能在王家站稳脚跟，再生个一男半女，这辈子便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亲事是陈若秋直接与王家人定的，庚帖都换好了，沈月知道此事后自然又是大闹了一场。只是平日里温婉的陈若秋这一回却像是铁了心的要将她嫁人，而自来疼爱她的沈万也没有听从沈月的恳求。沈老夫人更是乐见其成，沈月在沈府里不嫁人便多了一张吃白饭的嘴，眼下沈府里本就日子艰难，沈月闹腾得太厉害了，饶是沈外平日里从来不乏自家女儿，这一回也觉得沈月太过分，一怒之下就将沈月关进祠堂，要沈月自己好好的反省反省。这一日夜里，沈月便独自一人坐在祠堂中默默地流泪，祠堂里有被大火烧过的痕迹。说来也是讽刺，上一次还是沈庙被关在这个祠堂里，任婉云企图让沈庙嫁人，趁机和沈清换亲，谁知道中途不知为何起了大火，偏偏沈信又在那个时候回京，沈庙便躲过一劫。沈月瞧着紧闭的祠堂大门，似乎沈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切都顺风顺水了起来。因为有沈信夫妇和沈秋在沈庙身后为他撑腰，所以沈庙做什么都肆无忌惮。沈月相信，若是有一日沈庙想要嫁给傅修仪，沈信夫妇绝不会像陈若秋和沈万那样阻拦的。而沈庙从前的确也是爱慕傅修仪的，若是哪一日沈庙又旧爱重燃，现在的沈信卷土重来，手握重权，那么傅修仪会拒绝吗？况且沈庙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全京城都嘲笑的草包了，一想到沈庙也许会和傅修仪在一块，沈月的心里便格外难受。他不甘地想，当初这个祠堂中的大火怎么就没有把沈庙给烧死呢？正想着，却听见外头的门把有响动的声音，沈月以为是陈若秋派人来与他送吃的，赌气道， 我什么也不要，出去吧。 那声音还在继续，沈月怒道， 叫你滚啊。 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从门口冒出了一颗脑袋，却是沈东林。瞧见沈东林的刹那，沈月也是一愣。沈东林瞧了瞧外头，猛地又将门掩上，走到沈月面前，想了想也席地坐下，将手上的篮子递给沈月，轻声道， 外面守门的婆子吃酒去了，我偷偷溜进来的，知晓你一日没吃东西了，怕你饿着，给你送点吃的。二姐姐，你千万要小声些。 沈月怔了一怔，便见沈东陵已经撩开竹篮，从里面拿出一叠又一叠的点心来。饶是沈月平日里对沈东陵也不过是面上的敷衍，眼下却也有一丝感动，想着自己一日没有吃东西，陈若秋和沈万不管不问，却还是这个平日里交情不深的庶妹惦记，当即对沈东陵的脸色也缓和了些。只是那些点心无论如何都吃不下呀。 别费功夫了，我实在吃不下。 他开口道。沈东陵看着他， 二姐姐为什么不愿意嫁给王公子呢？王公子是个好人，听闻家境一时优渥，若是二姐姐过去便是当家主母的命，是因为不想离开沈家吗？ 沈月瞧了一眼沈东陵，沈东林大约是整日在府门中不怎么出门，明明是和沈月差不多的年纪，面上却带着孩童才有的单纯天真。沈月心中一边鄙夷一边羡慕，鄙夷沈东林坐井观天，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一个王弼就能打动他，一边羡慕沈东林心思单纯，反倒活得更轻松快乐。瞧见沈东林这副模样，沈月心中突然有了不吐不快的冲动。他苦笑一声，说道， 哼，他是不是好人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总归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。 沈东林想了一阵子，恍然道， 莫非二姐姐心中已经有了心上人？ 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 沈月惨笑， 谁让我偏偏出生在沈家，连选择自己未来夫君的权利都没有。爹娘只顾着自己的仕途，却根本不考虑我心中如何想。有时候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。 沈东陵吓了一跳，连忙摆手道， 二姐姐切莫这样想，要知道这世上之事死了最便宜，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二姐姐不妨换个想法，要知道王家也是不错的人家，三叔三婶总不会害你的，也许那个王公子也是不少姑娘心中的良人呢，也许许多姑娘还羡慕二姐姐你的运气也说不定。就拿我来说吧，若是能让我嫁到王家，我姨娘只怕日日都要去寺庙拜谢菩萨赐给我这样一桩好姻缘。 沈月摇头一笑，越发觉得沈东陵有些愚蠢，自己与沈东陵是说不通的，尤其是看到沈东陵一脸艳羡的模样，就更觉得沈东陵上不了台面。想来也是了，一个庶女出身的能当个正妻就已经不错，何况是员外郎家的正妻。沈东陵见沈月还是闷闷不乐，眉目一转，说道， 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二姐姐何必现在就为此伤心犯难，累坏了身子不值当。便如当初的五妹妹吧，当初给五妹妹说亲，听闻五妹妹也是闹了一场，眼看着都无转还的余地了，谁知道大伯大婶回来，五妹妹后来便也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。 沈东林说的有些糊涂，沈月却是听得心中一动，当初沈妙眼看着就要嫁人了，却因为沈信夫妇回京而躲过一劫。那时候沈月自己也扒在门口偷听过陈若秋与下人说话，知晓任婉云打的是沈清和沈妙换亲的主意。既然沈清和沈妙可以换亲，那为什么他不可以？沈月的心里激动起来， 老早以前的一个念头渐渐地浮现在脑海中，他的目光转而落向身边的沈东林身上。至于人选，面前不就有一个现成的吗？沈东林是庶女，沈东林觉得王家公子很好，沈东林性格懦弱好骗，没有人比眼前的沈东林更适合的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